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尽管既有艺术大片又有情怀之作，但今年的中秋档电影市场表现得有点冷清。截止到昨天下午，中秋假期3天的电影总票房仅为4.7亿元，为近4年来最低。由古惑仔原班人马主演的《黄金兄弟》目前已累计1.88亿元的票房，成为今年中秋档的赢家。而贾樟柯电影《江湖儿女》以豆瓣7.8分的高分，成为今年中秋档的口碑冠军。影片是导演贾樟柯3年磨一剑的心血之作，还有廖凡、赵涛、徐峥等演员加盟，剧情主打江湖和爱情的故事。目前影片累计票房超过4000万元，创造了贾樟柯个人作品的票房新纪录。记录影片《张艺谋和他的影》昨天发布首款预告片及海报，并宣布将于10月5号上映。这部纪录片揭秘了张艺谋新作《影》诞生的全过程，展现张艺谋导演及电影主创如何把创意文字变成一幅完整的水墨丹青美学画卷。由庄文强执导，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等联合主演的电影《无双》昨天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等主演亮相首映现场。周润发表示，和郭富城不仅在戏里惺惺相惜，戏外更是志同道合。影片将于本月30号在全国上映。昨天，电影《红海行动》出品方发布消息，将代表中国香港角逐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而中国内地的申奥片目前还没有揭晓。国庆将至，在世界各地一流交响乐团供职的华人音乐家纷纷回到北京。本月27号，他们将在指挥家吕嘉的率领下集结成交响乐界的华人梦之队，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文化中国全球华人音乐会。本月28号到30号，中巴本史蒂文森版芭蕾舞剧《灰姑娘》将在天桥剧场首演。芭蕾舞剧《灰姑娘》不但有极其华美的古典芭蕾，场面宏大的宫廷群舞，更在芭蕾舞台上融入了许多滑稽和讽刺的元素，极大地丰富了舞剧的戏剧张力。这版《灰姑娘》将让中国观众过足古典芭蕾的巨瘾。国家大剧院版歌剧《红湖赤卫队》将于国庆期间再次登台。导演张继刚表示，经典歌剧深入人心，这个版本在保持经典的同时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增强了歌剧的戏剧性，明确了韩英与刘闯感情的表达。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好戏连台，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将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这是一部描绘人类高贵灵魂的作品，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这部剧由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波尔自编自导，法国艺术家安娜、著名演员孙强、冯宪珍、严楠共同主演，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购票请关注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北京文艺广播，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北部地区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巨细音乐剧《杨月楼》特约播出。10月5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天桥盛世出品演出的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将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现场交响乐队演绎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故事跌宕起伏，号称晚清奇案，戏中戏形式再现京剧经典名段，让您有的听有的看。订票查询天桥艺术中心官网《杨月楼》。 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即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剧由李宝春担任导演编剧，金世杰担纲艺术顾问，杨立新任表演指导，李宝春、何赛飞、金世杰、孙丽英、陆锦花领衔主演，以戏曲跨界融汇话剧、评弹、交响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创新形式演绎晚清四大奇案之一杨月楼案，唱响绝代名伶杨月楼的人生传奇。到底巨细音乐剧这一前所未有的创新形式会带来哪些挑战和新奇？五位角儿联袂上台会有哪些精彩？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巨细音乐剧《杨月楼》。 北京时间的20点08分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嗯，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跟大家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巨细音乐剧《杨月楼》呢即将于10月5号到7号盛大亮相天桥艺术中心。绝代名伶杨月楼，身世跌宕起伏，名家演绎经典戏曲在当代剧场的全新呈现，唱响了爱恨纠葛，好听好看，顺眼顺耳。订票查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官网杨月楼。那我们呢也会选择在10月5号的时候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观剧。那么方式呢非常简单，只要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杨月楼，您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到了杨月楼的主创人员哈，先来请出他们。我们来请出制作总监、制作人王鹏鹏，欢迎您。 您好，非常高兴来这里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杨月楼我们的创作故事。 好的， 那我们再来请出主演，也是著名演员何赛飞，欢迎您何老师。 大家好。 欢迎何老师，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其实第一开始我接触到咱们这个剧的时候呢，就被之前的有一个定语，迷惑住了，叫巨细音乐剧。剧呢是剧本的剧，戏是戏剧的剧。后面又缀了音乐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第一次接触，我第一开始播报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觉得我可能是不是念错了，我又查了一下。没有，各大报刊、杂志，包括网站，包括给我们的资料都是这样写的。那我们就得先问问两位老师了，这个巨细音乐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它是因何而来的这样一个概念呢？ 嗯， 来， 实际上这个名字应该听起来是比较新颖的， 是啊， 但是这可能有关于我们创作的一个元素在里边，因为它又是一个戏剧本身，一个舞台的，以好像就是有呈现话剧的元素，那么大家统称哦戏剧哈、嗯。那么这个里边呢又有很多音乐的成分啊，包括戏曲传统音乐，包括时尚音乐，那么这里就是音乐，所以可能这个我们李宝春老师，李宝春导演，他在他的这个创作的立意上面有一个这样的新颖的这样名称，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哦，就把这两个词合二为一了，是吧？ 对，这个剧戏算是李宝春老师的一个新创造的一个形式，因为我们这个戏啊，这个因为是个音乐剧， 嗯， 可是呢，它融合了这个中国传统的很多元素。我们有京剧、戏中戏，那么戏外戏呢，我们又拥有了一些这个流行的元素，那么这些呢又不能完全的把它定格为一个严格的这个音乐剧的形式。 哎，对， 那宝春老师说，那在艺术上我们这次是一个实验，那么我们虽然融合了，这是宝春老师的话， 嗯， 我们融合了很多元素，但是我们杂，但是我们并不显得，就我们融合了，但是我们并不显得杂乱。 嗯， 这就是这部戏叫剧戏。那么我觉得这个剧戏到底是什么模样，其实听众朋友可以去剧场去看一看。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第一个让大家非常好奇的就是这个剧戏音乐剧的这个名字 了。当然了啊， 就是又有剧又有戏，关键戏是大家喜欢的，剧也是大家喜欢的，那剧戏音乐剧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形式哈，大家非常好奇，那就要走到剧场去看了。那关于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也挺好奇的，因为咱们已经播报了很长时间吧，就是一直说这个绝代名伶杨月楼啊，听起来感觉就是一个故事满满的这样的一个人物，那请两位老师也给我们来说一说杨月楼的人生传奇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先给我们做点小的剧透哈。 嗯，简单来说一说吧，因为他的人生跌宕起伏， 嗯， 而且我们的故事其实是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哈。 嗯， 来，那王老师先来吧。 行，我先起个小头。 好， 因为我们赛飞老师在整个这个剧的发展和创作中呢，他其实也是我们的主创人员。然后在整个剧的发展上面，从一个传奇故事到一个这个舞台剧的一个剧本台本的形成，他一直是一个核心的创作人员。 Okay. 一会儿我们请赛飞老师讲。 好， 但这个戏呢是这个晚清四大奇情冤案，跟杨乃武、小白菜大家非常熟。 是。 但杨月楼呢，他是一个梨园传奇。那么他的人生的一个故事，其实我们为什么选中他？因为他一呢，彰显了这些我们传统的这些艺术家对于他自己这个自己这些戏曲艺术的一种坚持，另外他的这个传奇故事呢又是对这个爱情啊对社会的一个彰显，有些正义和一些非常令人感动感慨的元素在里头，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个。另外一个他呢，这个跟我们的李宝春老师他的创作有关，李宝春老师就是文武老生。 对， 那么杨月楼他的这个儿子杨小楼，实际上李宝春老师的父亲，他们李少春先生，他们都受他的这个师承于他的这个传统的一些艺术，所以呢在这个戏很多元素的情况下，他具备了剧戏音乐剧的一个天生的一个基因。然后具体这个怎么把这个梨园的传奇以这个为文本发展成一个剧戏音乐剧呢，我还要请我们赛飞老师来讲。 好啊，赛飞老师，刚才咱们王老师也提到您是参与到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了，是吧？ 其实没有像王总说的那么我也是接到剧本之后呢，就是我这个被这个剧本所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本带着我戏曲人的精神，带着一种情怀的，戏里戏外都是这样，创作者是带着情怀，那么戏里的人物带着这种演绎这个所谓以前的艺人的精神的，那我觉得挺好，挺喜欢，进入之后，他故事里边主要是人物关系，主要是一男两女嘛。 嗯，对， 包括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恶势力啊， 嗯， 这爱情线主要是一男两女，那么在这个 这样一些人物关系、社会的环境当中发生的这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 嗯、 那我们当然，演员接到剧本之后，总是站在自己本身角色和剧本的大格局上面进行去创作嘛。 是， 一定会说着说着戏会更好看，会有很多的碰撞火花啊，这样来，那我会让这个剧本更丰富，这样。 其实刚才说到了情怀， 嗯， 就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一下子就对这个剧的这个感情，我觉得就又深了一层， 嗯、 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咱们说新创造出来的剧戏音乐剧，它还融合了很多我们说传统的艺术形式，同时其实它本身就是讲了一个非常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很多朋友，无论是他喜欢老一些情怀的，还是说喜欢新一些形式的，可能都会对他有所感觉哈。所以也想问问王总，是不是这个戏最开始采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就是想吸引一部分，比如说年轻人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来不是很懂戏的朋友，能走进剧院去看这个戏呢？ 特别确切的说，是的。 嗯， 因为我们想留住这个老的观众，我们也想吸引新的年轻的观众来到剧场，因为戏剧这个舞台艺术，它是一门这样一个充满魅力的艺术，它应该就是我们中国人啊，应该做好讲好自己的故事。那么怎么才能吸引更多人到剧场来，有一个好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有一群非常专业的，然后这些老艺术家们在上面能够展示，通过故事的形式能够跟观众之间建立一种沟通的一个桥梁。所以我们这个故事选择和整个这个剧组整个主创人员的架构也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角色本身吧，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呢，赛芬老师在剧中扮演的是韦阿宝这样一个角色哈，是一个富家女。那您对这个角色是怎么塑造的？她身上有哪些点是特别吸引您的呢？ 实际上一开始王总他们找我的时候是演另外一个角色，沈月春。 哦， 就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重要的女性、 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大概想象当中我演沈月春 更合适， 更合适。 我也这么觉得，其实、 典型的这个江南人， 对、 然后呢，这个是有点那个本身就是艺术出身的，他是 平 台、 对。 那么后来我看了之后呢，两个原因，一个我不会唱评弹，评弹我当然可以学，但我只要琵琶学起来还是有一定 的 难度，短时间里面。但是同时我发现韦阿宝这个角色呢，我觉得创作起来可能会更有，让我有激情。因为韦阿宝虽然看起来是富家女子，但是她其实是戏里可以分成两个行当。 哦， 前面是比如说我们舞台上的那个小花旦啊，这个活泼的，这个开朗的，最后她是大青衣。 对， 因为她的感就是命运的跌宕起伏太大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我想也演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吧。这排练的时候老是蹦蹦跳跳还挺累的 就当锻炼身体了、 对，挺好。 嗯， 我觉得这个还能唱歌还能唱戏、 是吧、 因为韦阿宝喜欢杨月楼，那么爱屋及乌他也就去写京剧了嘛。那么他好歹也能唱两句，对吧？ 对。 然后那个在别的情怀宣泄的时候呢，他是表达的时候他是唱歌这样子。实际上我是蛮开心参加这次的活动，因为前些年也除了影视也会有一些舞台方面的别的艺术门类的这个来洽谈，但我觉得这次是最有意思的啊，里边的好丰富哦。我有时候在想，哎呀，观众要是买了票挺合适的，挺合算的，买张票啥都看到了。 对呀、 你 看戏呀、歌呀、演呀、 啥都有， 都有了， 我都有 啊、 而且就像王总刚才说的，我们杂而不乱。 嗯， 通过我们的交响乐本体，然后把这个戏曲和歌曲和各种音乐的载体把它贯通融会贯通了，哎，反而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说我们越剧啊、京剧啊一个剧种， 如果我演一个戏的话，它一定有局限性， 嗯， 对不对？ 对 啊，但是我们这个好吗？哎，这个戏里边这个人物、这个情绪、这个行当，需要这个艺术形式、音乐这个气息的时候，我把这个拿过来， 嗯， 把它通过交响乐把它揉了，是吧？把这个拿过来就特别贴切。你比如说沈月春，他这个手段表现力特别强， 嗯， 特别到位。你比如沈月春，他是唱评弹演员，就角色就是评弹的， 嗯， 那他是一个评弹演员，当中他你看弹子，拨了两下，哎，又有戏外的，也有戏里的，那个特别合适。唱歌的时候带有一点评弹的元素，哇，好听死了。 嗯， 然后那个我养那个阿宝喜欢京剧， 嗯， 唱两句带有京剧味儿的东西，对吧？特好。有时候我就排着排着吧，被这个剧本感动。他们在念词的时候，特别是宝春老师杨月楼的词儿在上面念的时候，我们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好几次感动。我觉得，哎呀，过去的这个艺人叫戏子啊，真不是人做的事， 太不容易。 他们把它变成相比成妓女啊，不能跟良家女子成联姻啊，什么什么的那种。你说拿到现在我们当下，人家国家把你当成宝， 嗯， 对吧？你的待遇，你的这个整个荣誉越来越高，越来越被尊重， 重视艺术， 被重视。嗯，我觉得这个哎，这个戏拿到现在来演真是太好了。 嗯嗯， 正是时候，是不是啊？ 嗯， 是 真好。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赛芳老师，您在剧中会涉及哪几种艺术形式？因为刚才有说了，有戏中戏，有戏外戏，对吧？又有唱歌，又有跳舞，还有各种戏剧的不同的形式。因为我们都知道赛芳老师是这个粤剧名家，对吧？那唱粤剧是您的看家本领。哎，对，您在这剧里边不会也亮两嗓的粤剧吧？有吗？ 粤剧倒没有， 粤剧没有， 那我唱了京剧了。我刚才说不是那个杨月楼是京剧出身的， 对呀， 那我就学京剧， 啊， 然后其他时候基本上唱歌 啊，唱歌流行元素的那种歌曲吗？ 啊，对，反正也是现在这样的一种大家常能听到的那种唱法。 哎， 啊，那我很好奇， 对，我特别想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特别想听吧？是是是是，特别想听。好， 是不是特别想听？哎呦， 特别想听到剧场听吧。 哎，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小段？ 一小点儿 啊，一小点儿。 哎 啊。 哪怕是浅唱那种感觉也行， 嗯哼，来几句，然后那种感觉到底 清唱两句就行。 要么后面那段陈光启那个最后的那个， 嗯，好啊， 那个已经成青衣了，十多年之后，这个他浪迹天涯，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为了那个杨月楼能够成事， 嗯， 因为那些恶势力要占用阿宝嘛，跟杨月楼对抗走。然后阿宝为了杨月楼能重新唱戏，他就离开这个他们的视线，不知道怎么过的，嗯，然后作为一个平民了。后来再就偷偷的回来看儿子演出， 嗯， 他再也没有在他们视线里面出现过，这样。 嗯， 来四句好吗？ 好的，来听听赛芬老师的声音。 晨光起，星光瘦，历历往事成激流。凄风儿吹干了伤心泪，日月光映正了爱与忧。几番梦醒中秋月，九曲新词意悠悠。我现在唱低了， 哦，特别好听，而且我听到唱词当中也提到了中秋夜，是吧？ 是是是 啊，又特别贴合现在这个时间段，哦，非因为中秋嘛，都是我们团圆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呢又想看看自己的儿子， 是， 所以在中秋夜回去看他演出，嗯，哎，那种悲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而且我突然间发现这个角色真的很难演，就是说光会唱是不行的，还要有极强的表现力。 对， 就是他那个歌声一出来，一下子要感染到你，把你带到这个戏里面去。刚才赛飞老师唱了几句，

他想出说做巨细音乐剧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嗯、我觉得本身可能就很多人都不敢去这样去尝试哈、啊、 对对对对， 因为太多种艺术形式了，然后又太有这种创新的感觉了哈、啊、所以其实我们也想听听李老师对于这个巨细音乐剧、嗯、包括对于这种艺术形式的理解哈、啊、 嗯，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最早的时候提出来这个巨细音乐剧，就大家冷一听说好像之前都没有听说过这种界定啊，能不能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就到底您怎么来界定这种艺术形式？ 杨月楼的这个艺术形式啊，巨细它就是以剧话剧为基础，因为它离生活比较近嘛，它很多都在演故事。戏呢就是戏曲，它这个杨月楼也好，沈月春也好，它的背景都是演员，所以呢戏中戏是认认真真的演戏。音乐剧那就是从前面一分多钟的音乐幕间序幕开始，到中间有三分钟的音乐，过渡十年的时光，加上多媒体的表现，所以呢巨细音乐剧这几个字会充分体现这几个字的内容，有剧有戏有音乐。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觉得这个戏杨月楼如果就用京剧演不好演，因为你怎么演它，戏外的时候还唱皮黄吗？那就总跳不出这个圈儿，观众会觉得好像比较远，这样的话呢他会觉得这故事哎挺近的。 因为其实像戏曲，我们的传统戏曲这几年其实很多艺术家都在探索一种跟当代结合的一种发展形式，因为希望能吸收更多的这种观众嘛。这几年呢也有一个状况，就是很多外来的音乐剧在我们的市场上出现很频繁，所以我想问问，就您创造的这个艺术形式，包括这次的这个尝试，是想基于把我们的传统戏曲发扬光大，还是说更多的是希望比如说把外来的音乐剧弄成我们本土化的一种艺术形式？ 我觉得呢现在外来音乐剧很火，但是我觉得能否有我们自己创客自己模式的音乐剧，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戏不是跨界，我是融合，我是拿来我用，我是把这几个元素啊融合在一起。京剧在外头翻译叫 Chinese Opera， 那就是中国歌剧，我们这歌剧跟外国人那完全不同。那为什么我们全要走这个外国音乐剧的路子呢？那我们传统戏曲也好，我们自己的音乐模式风格也好，也蛮丰富的，我们就这民间的乐曲有多少，所以我觉得挖掘我们传统的音乐底蕴，我是在这个创作的想法当中大胆尝试，有京剧，有评弹，有京歌，有周旋，有百老汇，元素都有。我认为啊，哎，好听好看，有感动有意义就行了。 那么同时呢，李导呢也就另外一个话题，这就是如何将多种艺术形式进行杂而不乱的处理介绍给大家，他是怎么做的呢？ 刚才您也提到了，就说其实它这是一个大杂烩嘛，但是杂而不乱。 对，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还挺好奇的，提前先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比如说您的这个导演手法是什么样的，使它这个杂而不乱呢？ 你比如说我们的表现好好的把这人物的情感你透过你的唱表现出来，打个比方，沈月春的专业是评弹剧中，所以他有一段就坐那抱着琵琶弹评弹，他的场景就是在书场里唱故事，离开了书场他唱的是评弹元素的歌，哎，有区别。那何老师那是韦阿宝，他也得唱，他是主角啊，他唱的哦呦，这有周旋的旋律，因为周旋的旋律有的蛮温柔蛮感人的。那你说这个杂不杂？那如果我们不找这种旋律，我们自己创，我认为是一种绕路，有能用的我们为什么不用呢？所以在这个戏里我们对唱，何老师也唱京剧，唱京剧的你听了你不要挑刺儿，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物是爱杨月楼，他特意学了两句京剧，所以我还让何老师您不要唱得太标准，因为是外行，您要唱太好了，杨月楼就说了，哎，我那儿缺一个，你上我那儿。 排练到现在，就包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就是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就是融合，怎么能合得顺，怎么能看着顺眼听着顺耳，怎么能使这人物跟音乐的表现能够结合得比较顺，这个是个挑战。 好了，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本剧的编导演喻体的李宝春李老师给大家介绍的他对于这部剧的一些理解。刚才我们还在第二段采访当中听到的李老师说到这个赛飞老师啊，还运用了周旋的一些这个方式演唱的一些方法运用到咱们的剧目当中。哎，当时是怎么跟李老师碰撞出这些火花的呢？你还记得吗？ 啊，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我说这个戏我们经常是创作当中遇到一个课题，一个一个课题要去解决啊，是以前没有碰到过的。那么就关于这个唱词唱腔的设计定位呢，确实经历了很多，当中有推翻的，整个作曲完了以后全部推翻重新来， 我的天， 然后也在寻找哪一种感觉符合韦阿宝这一场戏的感觉。那比如说第二场，他就是妈妈答应他跟杨月楼这个配婚了之后呢，心情不错，但也有担忧，但还年轻，韦阿宝还甜甜的，就是采用了周旋当年的那样子甜甜的那种感觉，哎，高高的甜甜的。那到后来的话，他遭遇了这个事件之后呢，他就不能这样唱了。那么就是找谁的感觉呢？哎呀，找蔡琴呢，这种感觉，因为他要有个依托呀，跟作曲聊的时候，对吧？他要有个音乐气息、音乐形象的这个依托，那么找啊蔡琴的，或者是邓丽君的那种。随着年龄一点点过渡。啊，比如说中间托孤那段可能有邓丽君的这种旋律的气息的东西，到后面可能就是蔡琴的那种低音的这种东西，就是有借助这样的一些方式去创作。因为作曲老师是也在远在香港跟台湾，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碰面，弄完了来有一次一听，哎呀，我找不到感觉，因为这个创作最好是面对面嘛。 对对对，直接沟通嘛。 曾经是推翻过一个整完整的，重新再来，不停的交流。那我跟李宝春老师那会儿那是热线联系、啊，哎呀，恨不得一天就是跟他联系这样子。 哎呀， 嗯。 然后经过这么反复的磨合，到了现在的这个版本，是吧？ 嗯、 一共这多长时间才把这些东西完成呢？ 那得有一个多月吧。 嗯， 就磨这些曲子。 啊，一个多月都不止。 应该都不止，我觉得。 不止。 嗯， 不止。 嗯， 哎，那也特别想了解了解，就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您和李老师也好，或者说和其他的几位名家也好、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发生呢？ 嗯，王老师有没有意思？ 王老师先起个头吧。 对，他们的故事很多啊。 啊，您都看在眼里了是吧？ 是。 那今天就 把小宝贝记上了是吗？ 这个首先得说说这个金宝老师。 嗯。 其实啊，我们都亲切叫金宝老师、金世杰老师。 嗯。 那金世杰老师在里头呢，这个是这个剧场经理。 是。 是。然后他进组之后呢，和赛飞老师还有宝春老师，我觉得他们在艺术创作上，我作为一个制作人啊，我还没有跟他们沟通过，我就先爆料了。哎，我一看这三个老师开始在艺术上有冲突了， 嗯， 然后他们在这个磨合磨合磨合，哎，后来金宝老师我们在那个发布会上， 嗯， 他这个说了，我明白了，他说，哎，他说我刚开始看见这个赛飞老师，他这个怎么这种表演方式，他十分的有点觉得，哎， 有点担心。 是不是这个戏跟他这个风格，他就是对于他来说，他观察。 哦。 哎，金宝老师是这样的，他对戏剧呢，他有他的独特的一种见解，然后他会深入观察，然后他解析。他说啊，原来是这样，好有理。 哇。 是不是？他原话 就第一开始是怀疑的，就是怀疑您的表演， 观察 怀疑您的状态。 他不是怀疑， 啊、 他说哎，这种方式，他觉得哎，他没有想到。 嗯嗯。 就是他觉得哎，赛飞老师有时候说哎，我觉得应该这样去演，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排练场里就发生了激烈冲突，就是我 就 当然站在一边束手无策，三个人就是真的是不行了。 旁观者最舒服了， 是也是挺好的。但是呢，后来你看着他们在这个磨合的过程里，哎，这场戏就出来了。然后 真的是 这个金宝老师，哎，他说原来这个赛飞老师这个出来的这种效果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老师啊能在剧组里一起工作，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不仅是成长，另外呢也是一种幸福感。 嗯， 因为你难得能够给几位老师一起这么密切的工作，然后看到他们是如何工作的，然后如何在一起进行艺术的冲击、艺术的冲突，然后又在冲突沟通中，然后求同存异，然后形成一个特好特棒的部分。我觉得我期待观众啊能到剧场去看一看， 嗯， 很多细节经过了很多千回百折，真的是非常有趣。 嗯， 然后我再说说这个 宝春老师。好， 宝春老师是一个我跟赛菲尔刚才说，其实宝春老师没有多少疆界的，就束缚他的艺术的东西很少，他不会有特别多的说智库，说我不能这不能那，他的兼容性非常强。 哇，那厉害了！其实， 在排练厅里 啊，他是学京剧出身的，我觉得其实京剧都是一板一眼的， 嗯， 尤其是那些骨子老戏，他们能你怎么拐这个弯，你怎么转这个调，你就必须得这样。 他不一样，他现代舞都跳得很好。 哦，真的！ 我们有段 rap 在排练厅里。然后我们的年轻演员，因为那个 rap 节奏很快， 哦， 你想这种形式对于所有的这个演员，作为他们可能是话剧出有冲，对他们是个挑战。 嗯， 但是宝春老师跟他们一跳，我说你们都没有宝春老师那么妩媚，跳起来都是那么有范儿。你们到时候到舞台上，你们可以去自己发现。 确实， 哦，他真的会在表演过程当中跳这段 rap 吗？ 哎，在这个剧里呢不太会，但是在 教别人， 对， 教年轻演员， 我觉得在谢幕的时候你们可以大声的这个叫出来说宝春老师来一段 啊，这好主意， 可以， 这个就希望宝春老师不会听到， 但是我们已经记得了。 对，他真的是跟我想象当中的李宝春不一样。 嗯， 真的不一样。 哎， 接触之后不一样。 嗯，刚才咱们王老师也提到了，您三位经常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会有争执，我们特别想问问，就是在争执中心的您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所思所想，那一般最后是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我觉得有一点好，大家都不会各执己见， 哦， 就是说在这个同时会认真听取别的意见，看哪个最好。 嗯， 甚至有时候前面坐着很多王总，他们都坐着杭州人看嘛，你们看哪个好，大家就说哎这个好，哎，那就这个，就是说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包容性啊， 是， 当然就是谁好听谁的。 嗯， 但我是本着这个学习的精神啊，都是我们的老师辈的，我都来好好学习。 嗯， 天天向上。真的 因为艺术大家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风格，然后都是自成一体的，就说只有大家才能谈得到风格啊。 是， 那其实大家同台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看的看点， 那当然 就看他们不同的风格最后怎么成为一台戏。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在这台戏当中看一看了。 嗯， 而且现在一定是只能打个问号了，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解释最后这几个风格是怎么融合的。 嗯， 那说到融合，其实咱们刚才聊到了有唱歌唱的部分，有京剧，有评弹， 嗯， 有 rap， 然后还有， 嗯， 交响乐，对吧？ 是， 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形式吗？ 这里头我觉得就是京歌。 京歌， 宝春老师一直想， 挺好听的那段 叫京歌， 真好听。 就是他在，其实他一直做新老戏的这个系列， 嗯， 其实他融合了很多，把那个就是戏曲很好听的这种片段呀，他经常用新的配器，然后做成这种更趋向于流行的一种方式，这个得宝春老师专业来说。但是这个京歌，他其实宝春老师有一个理念，好听， 嗯， 好看就行。他曾经讲过一故事，他说传承是什么，他讲他的父亲李少春先生说，看见你看那个孙猴子玩的那个金箍棒，那是螺旋转起来是转的，当时他的父亲是看了理发馆，就是咱们理发馆转的那个东西，因为你要是横着画的话，转起来不会就晕了吗？就没有产生这种一转一转的，然后他就把这个放进去，这就叫融合。他说至今也没有人找他父亲说那个理发馆说你偷取了我的创意。我觉得他事情说的简单，但他的理是特别深厚的，也就是说他的创新到底是什么。他说传统 的东西都是从创新而来的。 嗯， 所以这个戏的核心也是从戏曲出发，其实从戏曲出发本身，我们也是在自己的这个熟知的有这么优厚传统，我们中国人自己熟悉的基础上做了一个尝试，我们都拿来放进来，但是不让它露出痕迹，这就叫融合，希望我们能融合得很好。 嗯，对对对，其实您刚才说的金歌就是像类似于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可能表演比较多的叫戏歌， 哎， 啊，比如对《梨花颂》啊，类似这样的， 哎， 对吧？啊， 有京剧主旋律的元素 是， 但是它歌唱性强了， 对， 对， 就是现代唱法， 就是大家大众接受的能力可能比较强一些。 我觉得从视觉艺术也罢，从音乐的这个听觉也罢，都需要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一些进步或者去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我相信我们现在所接承到的传统，它也是通过以前的创新或者改造而传承到我们这儿的。 对， 那我们这边也应该这样，那把传统现在的传统变成当下的时尚，才能成为以后的经典。 对， 必须要这样子传承。 嗯，所以刚才也说到了，无论从视觉艺术还是等等方面，提到这视觉艺术，其实这样的一个形式也用了很多的手段，对吧？据说用了很多多媒体， 嗯， 等等。 嗯，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王老师。 这个剧啊，因为它是剧戏音乐剧， 嗯， 它的这个名字本身就是我们要给现在的当下的观众去看的，当下观众对审美来说，在视觉上面，它我们需要把新的技术，比如多媒体，包括舞美上的一些新的这个设计的理念，都融合给予这个剧，就是说它的一些所有的形式都是锦上添花，为这个戏剧本身的核心来服务的。那我们这个戏的这个舞美视觉的总的这个是这个我们叫组长或者核心创员王琛，他给我们也做了这个北京法源寺，也是他设计的，然后包括我们老舍赶集，我们一起做这戏，还有这个就是这部戏，那么他也是充分的跟宝春老师当时在上海啊，他俩共同在那儿这个密谋了，商量了这么一个这个创意， 嗯， 尤其是在舞台，我不能太剧透了。 嗯， 就是说这时候能把这个戏的理念，因为舞美啊，它设计关键是说这个舞台艺术也可以说话，它能让为戏剧锦上添花，能把它的很多理念的东西放进去。然后什么叫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什么叫戏中戏，戏外戏，这个在舞美上，我相信观众到剧场之后，这个舞台设计可以在视觉上有所让大家这个就是增加这个视觉的效果，增加感知。 哦，刚才有提了这么多哈，你看又是戏中戏，戏外戏，又运用了很多多媒体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么我相信演员在舞台上的调度会非常多，那么对于在舞台上的演员来讲，是不是会有一定的难度呢？ 我们最近就是在忙这个事儿， 哦， 光也很复杂， 哦， 这个追光那个追光，音乐光停了这儿，音乐停，然后那个起音乐从那儿起，哎呦，这个复杂， 是 工作量很大， 是 这个景出来了，那个景回去， 嗯， 这个衔接那个接口有一个问题出现就完蛋了， 就全乱了。 是， 嗯， 我们有两个乐队，我们有这个京剧乐队。是台上的， 哦， 因为戏中戏是京剧， 嗯，对， 我们所有的这个乐器都是找的，基本上要让声音都会还原，尽量的还原当时，因为现在的乐器跟原来不一样了，所以呢在京剧这个到时候观众去听啊，观众的耳朵都非常专业，你们去听京剧乐队在台上，那我们整个管弦乐队是在乐池里， 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这个 一个配置 剧组，一个这个舞台剧， 嗯， 或者说我们把这个音乐剧的所有的应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有，所以这是一个挑战。 嗯， 是个挑战， 不容易不容易。 嗯，那我觉得也很期待说这样的一个融合了这么多艺术形式的一个作品啊，到底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是什么样，咱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好，这个我非常乐意，因为他要在这个黄金周这个首演，10月5号，然后连续演出3场，10月5号、10月6号、10月7日7:30，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嗯，好，那最后我们也请赛芬老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发出邀请，邀请大家伙儿一起走进剧场，在十一的时候和大家一起过节，好不好？来， 嗯，我们这个戏啊适合中青年老年是吧，都合适看， 对， 雅俗共赏，共赏，然后希望大家呢挤出宝贵的假日时间到我们剧场来感受感受，好吧？ 嗯，好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哈，今天给我们介绍了一个这么丰富的剧戏音乐剧哈。 对，我们也预祝咱们十月五号的首演成功，各位老师加油了。 谢谢， 谢谢，谢谢。好，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唐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一起再醉一回。时光悠悠回到了盛世大唐，临场一遇舞想起谁模样，负他红妆，胜他余生彷徨，让千秋都记得贵妃娘娘。秋雨如泪，天夜伤悲，爱是这罗满脸，山河破碎，身为帝王有了太多负累，身为美人却又犯了活罪，今世欺瞒不是人非，痴心不悔全都成灰，爱与恨怎么追，抛开所有错对，你化成梦的美，轮回里再见一回。 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